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近期网络上流传癌症是可以传染的，而传染的源头就是幽门螺杆菌。看到这样的信息让很多人觉得恐慌，那么可以在餐桌上传染的癌症，这样的说法科学吗？幽门螺杆菌为何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和重视？它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又该如何预防它的传染？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学认知幽门螺杆。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2015年10月30号星期五哈，又到了周末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科技史上的今天跟大家关注一下，在1976年10月30号这一天呢，哈佛大学天文台发现编号为2051的小行星。那为了表彰我国天文学家张玉哲在小行星研究方面的贡献，这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张。张玉哲呢是中国现代天文学家，生于福建，在1919年的时候考入了清华学堂，1923年呢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在1928年的时候发现了1125号小行星，命名为中华。他呢是长期致力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以及轨道计算工作，和他所领导的行星研究室发现了许多星历表上没有的小行星和以紫金山命名的三颗新彗星。那哈佛大学天文台呢1976年10月23号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呢，命名为张，编号呢是2051号。在1986年7月21号，我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张玉哲逝世，享年84岁。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条哈，这个科技方面的资讯。就在29号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广州地铁系统检出超级细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在今天啊，有一则消息说广州地铁出现超级细菌，感染可致死啊，这样的一个标题呢在微信朋友圈当中疯传。报道说呢，广东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姚振江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显示，